过30,000宗，再多41名嘅患者死亡。韩联社报道，新增确诊个案较前一日下跌，亦都低过一星期平均水平，显示呢一波感染浪潮喺八月中旬达到单日超过180,000宗嘅高峰之后，已经逐步消退。南韩今个月开始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包括取消旅客要在入境之后24小时内接受核酸检测的要求。但由于担心冬季可能出现新冠和流感相爆发，室内口罩令的要求仍然有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7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65.9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52元，跌1.4元；恒生中国企业62.02元，跌5.8元；腾讯控股273.4元，跌4.4元；阿里巴巴82.1元，系跌1.05元；理想汽车81.75元，跌12.6元；友邦保险70.45元，升4毫；比亚迪股份196.1元，跌8.9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771，瑞士法郎7.928，澳元5.044，加元5.716，新西兰元4.454，欧元7.692。每百日元对港元5.4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5点，跌126点。港金报16,0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9.79美元，卖出1,7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的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慢线有坏巴士，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咯。咁讲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龙尾浸会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轻铁路轨交界嘅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灯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 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 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 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 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活动助理袁和星有咩秘技氹小朋友呢 曾经在这里有个活动我都尝试过打一个摊位教我们玩摇摇的都有几个学徒学生想继续学 想知 Andy 袁和星考完 DSE 之后怎样找到自己的志向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伴你展翅追梦 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选 I am fine 真的吗 我情人其实还好 承接上一 part 人当中的感情状态 Simon 今次作品写的是面对感情落空或者不似预期我们有时会选择自欺欺人同自己说 I am fine 但其实只是另一种逃避祝福安俊豪填词 T-Rex 编曲 Teddy Fan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安俊豪还好没有你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Do yet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六十五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两元搭车优惠的1952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十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五早上十点十二分我是梁继昌 早晨我是悠悠 早晨我是巴闭哥我仲未惩罚自己不过我下个星期一会惩罚。 冇错。 因为我将呢件事呢叫做系咪叫仪式化而家 兴旺。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我想即系隆重其事。 嗯 仲有。 求其拍桥片系咪 唔系啦唔可以求其啊嘛。嚟晒铺有晒铺牌。 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心急啊呢样嘢一定会发生嘅不过系下个礼拜嘅事。 冇 错。其实有冇人心急呢我想问。 有噶有噶有啲人想睇㗎。 都有两三个。 仲有我讲到明我同自己讲下个礼拜三。有人再罚我或者我自己衰自己输的、 嗯、 我不叫巴闭哥我叫佛朗哥。 英文名是什么这个英文名是 什么 Franco, Franco, 有什么意思佛朗哥 Brother Franco, 佛啦佛啦你有一个 不是啊爹话你叫佛爷啊有 事。好未去到爷呢个嘢你真的不要再逼我逼我一定会罚跳墙。 就叫佛跳墙啦正啊好迎接我哋三小时啊今日又有得唱有得玩哇仲有个校长。 哇犀利犀利。 Don't come easy to me. This is the only 今日叫做 Word， 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系75%。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咁如果你今日想点唱咧，又唔知点样讲嘅话，又唔方便讲咧，咁可以用文字咧吓写喺我哋嘅 Facebook 啦。咁一阵间咧点唱时候，12:30开始嘅。 冇错啦，又或者可以打电话嚟啦。喺12:00过后咧，我哋阿欣欣就会听你嘅电话噶啦。记住电话系1872388，1872388。 不过嗰阵有冇嘢发表啊？ 冇嘢啦。 我惊我阻住你发表嘅。 我啲句号啦。Finish 啦，系嘛？ 好，我哋讲啲嘢。 OK， 好， 开心啲嘅。 其实咧做一份工咧，我觉得咧有好多嘅打量嘅。第一，可能有啲人会睇钱啦，有啲人会睇时间啦，有人睇福利啦咁样，但如果份工又冇咩福利，钱咧就一般般啦吓，咁同埋个工作咧就喺啲比较荒芜嘅地方，你哋会唔会谂噶？ 会， 都会谂噶。 系啊，会，梗系会。 如果你两位唔同我一齐，我一定去。 系啊，我都系咁话，呢个系我考虑嘅地方。我考虑嘅地方就有啲咩又见唔到你，系咪就得噶啦？ 有咁 有咁钱啊，各样嘢都冇关系。 钱对我嚟讲冇乜所谓， 有 少噶啦，不拉倒。 你将个麦教去南市一格，咁你喺嗰度开麦，我哋 fit 翻嚟咪得咯。 我冇所谓啊。 系咪得？ 既然家你都开到声咯， 仲有少少回音添，系咪？ 系啊，就去啦。 好， 可能你唱歌会好听啲啊。 煮豆燃豆机， 豆在苦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你作为大佬嘅讲呢啲说话冇问题， 你要一路行一路 咁，你快啲去， 跟住讲啊嘛。 我就去厕所，我睇你点都安乐。 嗱，其实咧，我记得我哋嗰次讲咧，做工打工咧，我自己觉得啫，有啲工作工种咧，环境咧。啊！你會特別輕鬆啲嘅喎，我自己覺得以前咧，我去 郊外， 唔止郊外，一啲玩樂啊、度假嘅地方， 哦係啊， 所有人嚟都開心心啊嚟玩嗰啲咧，我咁諗即係可能唔係嘅，喺嗰度做嘢咧，你會沾到嗰種氣氛咧， 係 開心啲。呢個唔係得， 好似泰國嗰啲咧，嗰啲度假酒店咧，即係等於我上次講酒店風雲咧，去嗰啲酒店咧著曬夏威夷恤衫啊、拖鞋 啊咁樣， 我覺得好開心。 但問題係咁樣，你唔好忘記，你呢啲著夏威夷著住短富嗰啲人嘅话，人哋系使佢做嘢嘅。如果当你有一个度假 feel， 但系你喂，帮我攞本裤喷出嚟，你会觉得点咧？ 佢冇人咁渴嘅， 系 你咩？佢系做紧嘢，但如果你相比，如果系一间好繁盛嘅，譬如城市嘅酒吧同佢，咁我会宁愿觉得佢嘅气氛咧就会比较 relax 啲。 佢始终都系做紧嘢，系你话如果嗰个气氛会唔会影响到佢嗰个会舒服啲咧？我谂会嘅，因为好似以前咁样咧，我都系成日都喺啲乐园度去做嘢噶嘛，咁我就会问嗰度嗰啲演員啊，即係你哋會唔會覺得翻到你都話好山好水係嘛？即係雖然係山高皇帝遠，但係問題係都係氹人開心，你賺緊嘅都係啲快樂嘅錢嚟㗎嘛。但係佢哋就話其實都唔係㗎，你做嘢就係嗰個毛，你係嗰個毛嘅話，你個感覺上你都會覺得其實都係翻緊工咯。 但係你沾染到嘅氣氛係開心㗎嘛？ 係啊，至少唔會話你坐喺一個 office 裡面又冇窗又冇剩，咁我都覺得係好啲嘅。同埋你就走嚟走去，比較走動得多啲。 冇錯， 最緊要開心。 咁有一个外国嘅新闻咧，就系呢一个南极洲啊，请人咁喺份工咧已经请咗噶啦。咁不过咧就分享翻，咁咧话呢份工咧喺呢个地方嗱冇咩居民嘅啫， 居民是乜嘢咧？就是咧千隻嗰啲企鵝啊，居住呢個地方，咁啊非常之凍，同埋咧係現代嘅配套，包括咧冇電啦，冇呢一個沖水馬桶啦，咁但係你要一路喺度住啦嚇，同埋係做一段時間啊。咁呢個叫咩工咧？就係數企鵝，數企鵝，因為呢個係一個郵局嘅職位嚟嘅，咁啊招募咗而家四個人咧。在6000人里面揀了四个人逐个在讲了。这四个人是什么人来的什么人来的 需要有什么资格啊 他呢就冇讲个资格。反正 他是不是要大学毕业啊或者 不 使数字要好叻啊 近视 不 能做因为你做不到。 或者白内障。 可能要照顾动物的经验我不知道。但他讲这四个人呢是什么人咯样第一个呢是个啱啱结婚的英国的女仔。另外一个呢就是啱啱呢考到这个澳洲环保生物博士啊，呢个净系呢个博士，已经系博士嚟噶啦。佢系澳洲读紧呢个环保生物學的博士， 哦，即其中有一个做紧嘢嘅，系啊，系一个环保生物学嘅博士。 冇错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23岁嘅牛津大学地科硕士学位嘅学生。 哇！ 是不是全部都是对这件事有些拉能的。 那我想不是只是数那么简单。 是的。 他应该要做一些科研啊应该要做一些 研究 的东西。是的 是 不是应该是吃得东西太多啊或者应该 喝得不 对。喝不够水啊之类啊。 我告诉他研究不够水。 那么除了那个刚刚结婚的女仔之外其实其他三个都有一些地球啊科学啊南极相关的背景的。而这个女仔刚刚结婚为什么有。 为什么要离开 是 啦 他说他很想去體驗一下呢個雪地嘅生活，同埋體驗一個人嚇對住企鵝嗰種叫度蜜月嘅生活。佢原來咧，佢本來就經營一啲寵物店嘅，咁將來咧就會要負責郵局嘅禮品部啊。係啦，可能啲遊客買嘢咁樣啦嚇。好啦，咁你覺得呢份工吸唔吸引咧？嗱，佢一個咁樣嘅比較咩都冇啦嚇，淨係得雪同企鵝嘅地方就數企鵝、數企鵝、數企鵝。同埋我成日諗，企鵝隻隻都咁上下樣嘅咯，數完之後會唔會？依只 A 數咗未咧？ 同埋即系系你負責數啊嘛，譬如話有80隻，你就話72隻都冇人知你做。 唔係數嚟做乜啊？我想問。 唔係可能 即係又唔知道佢咁做嚟做乜，係嘛？ 統計啲企鵝有冇少到？ 哦，或者會唔會遷徙咗？ 生態啊， 或者搬咗去隔離區 啊？ 咁樣係嘛？ 生態平衡。 咁我都 OK 啊。但是怎樣數法呢我都很想知道是不是是不是數完之後的話就啊你走到這邊數完之後過你邊 我 來 有東西吃都不認得哪隻打哪隻 全部都是穿西裝的嘛他們 除非這樣除非這樣數完在他翼仔上點一點找個即是顏色這樣那就叫做有得適應 了不過都不知道他做什麼不要緊啦但如果你說去一個這樣的地方做事你會不會 apply 這份工作呢 會 會 我 會我一定 會 我一定會 最 憎就係見到人噶啦， 我知 道。係啊，我寧願見企鵝。做呢啲嘢幾好啊，冰天雪地又冇咩人。 係啊， 我同你冇。 係喎。 係啊，人哋係曹丕同埋曹植。係啊，我同你唔係。 對唔住，對唔住。 什麼都沾不上邊，係咪？ 呢個地方咧，佢由11月開始啦，到3月咧係永日狀態，全部都日頭嚟㗎。係 啊， 係 啊， 冇錯啦。咁啊，夏季係呢一島嘅旅遊旺季，咁啊，每年都好多遊客嚟嘅。每一日咧，只係得。每年均吸引10,000游客登岛啦吓，咁每但每日仅限350人登岛，一次最多60人。受到疫情影响咧，已经2年冇开放啦。咁可能佢而家 喂嗱呢份工就好似好遥远咁啦。我早嘅睇电视咧，有个节目介绍咧，从前咧香港有4个岛系灯塔嚟嘅，咁咧就要请啲人去守住个灯塔。 点解啊？ 要開燈 照住啲船 咯，係啊，即係而家全部自動化噶啦，冇呢樣嘢噶啦。咁即係70-80年代， 係 咁佢就要開燈。 咁佢哋喺嗰度住噶嘛？ 喺嗰度住，係啊，有兩種，一係咧就住1個月，然後咧放2個禮拜假。 哇，正！ 咁啊，島上面咧，我覺得 好 正啊，乜都 得自己一個嘅啫。 但我想問佢咪啊？佢夜晚先翻工啫，你即係先工作啫。 你 燈 落大雨，你落大雨 點去啊？佢咪講咗咪喺嗰度住啊嘛。 我知，我意思，如果你話要開燈照，咁理論上日頭陽光猛烈，又唔使你開燈我意思啫。 日係，但係如果你大霧啊，天黑， 咁唔係日日大霧噶嘛？ 哦，咁唔知啦。總之反正咧，佢要按 duty， 就唔走得 啦。 我 梗係 知啦。 你嗰 個下面有地鐵搭咩？ 係啊，喂，咁我又覺得幾得意喎，嗰種感覺，因為咧係嗰啲 咩都冇噶嘛， 佢個宿舍咧整得好靚，好好益 英式嗰啲屋咧，咁、 啊、 我覺得 有啲石石嘅牆啊， 系 啊， 同埋咧呢、這個島咧係冇人去，亦都冇船嘅，咁、你靠附近啲街道啊咁樣。呢份工你哋有冇興趣？如果有請人， 有。你知唔知我曾經有諗過有一份工，我係想去 apply， 但係原來咧佢嘅資歷係要好高嘅，就係嗰啲喺郊野公園。郊野公園嗰啲咪有啲人去巡嘅、會揸架車去周圍去行，唔係揸單車，揸佢自己嘅就係郊野公園所屬嘅嗰啲個吉普車。因為我成日去行山嘅時候，我就見到就咦，點解會一隊人嘅咧？咁佢就會喺附近度巡咯。咁跟住我就真係睇咧，有呢份工嘅喎、就唔知類似係嗰啲郊野公園裡面嘅唔知咩督導員定係啲咩咁樣啦，要好高資歷㗎，唔係隨便話你即係係人都可以去做㗎。 我諗 佢 咪要認識埋嗰啲樹木嘅好多特性啊， 咁樣。我就覺得好似好爽咁啫。我就 一日行山， 我就見到佢日日揸架車上去咁樣，總之就停一陣，行一圈咁，跟住佢走咯。 喂，又真係幾開心喎！ 我 揸住吉普車， 我都好想問佢哋噶，你哋會唔會帶啲蕉嚟食啊？或者自己夾啲三文？ 唔係攞塊格仔布鋪喺度食野餐。 因為我真係覺得好爽，覺得好開心啦！即係你翻工嗰笪地方係一個郊野公園喎。 咁如果落雨咧？咁係咪唔使 都要 㗎？ 都要㗎。 佢巡嗰啲山啊， 實際上佢嘅工作係乜嘢我就唔知道，但係我自己本人係一個行山客，我就會覺得既然我都嚟行啦，如果我嗰份工係咁樣嘅，你諗下真係幾正㗎，係咪先？ 不過講翻頭先你講燈塔嗰個咧，我又覺得反為咧未必個個做到，因為有一種咩交幽閉係咪？即係你成日困住一個地方，窄窄地一個屋裏邊， 你可以行出去㗎嘛？喺個島度 你 行，你 可以有個島㗎嘛？ 我知 係啊，你 幽閉嘅，包括你冇人同你傾偈啊。当然你可以话打电话咯 ，WhatsApp 都得嘅。 打电话可能都唔得啊， 我谂未必得。 嗰度 系 未必有电话线。 系啊，冇 WiFi。 即系如果你翻两个礼拜，就可能净系得白鸽啊，同你倾偈噶啦。几 好啊， 我 觉得睇下书，写下嘢。 喂，如果有 你放两个礼拜， 系 咪 啊？正啊！ 咪翻一个月， 系翻一个月放两 个 礼 拜。放两 个 礼 拜，哇！我觉得好 好 舒服 啊。嗱、 啊， 唔系任何嘅年纪都啱嘅，我觉得应该系上到即系差唔多，好似系半退休嘅年纪嘅话，做呢啲嘢就应该啱。 真系 几 好， 因多時間可以 me time 啊 嘛， 係啊，日頭就曬太陽咁樣幾好啊！ 我絕對中意。 好似阿 Michael 話齋，話咦都光啦，唔使開燈。 嚇，跟住就自己 做自己嘢 ，book 個街道咁樣係嘛，喺附近嗰度食下海鮮咁樣係嘛，都好多嘢做啊！可以釣魚， 真係啊正啊！ 可唔可以帶只狗去啊？ 咦係喎， 或者養只貓啊？ 係 喎， 哇好正啊！ 跟住啲自動餵食器咁樣係嘛？你唔喺度嗰兩個禮拜，咪就係佢餵食咯。 生命真係好。挺开心 Really reaching out for the other side I may be climbing on rainbows But baby here goes Dreams there for those who sleep Life is for us to keepAnd if you're wondering what this all is leading to, I wanna make it with you. I really think that we could make it good. No, you don't know me well, and every little thingTime will tell If you believe the things that I do And we'll see it through Life can be short or long Love can be right or wrong And if I chose the one I'dit with you. I really think that we could make it good. 快乐十点半，我哋有 break 嘅呢一首 Make It With You。Baby, you know that dreams, they're for for us to keep. And if I chose the one I'd like to help me through, I'd like to make it with you. 提提你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十点半，我哋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翻翻嚟，我哋继续我呢个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市区重建局公布两个位于土瓜湾海滨的重建项目，项目比邻土瓜湾避风塘，一幅用地位于土瓜湾道码头角道，地盘总面积大约8760平方米；另一幅位于明伦街码头角道，地盘总面积大约11430平方米。市建局话，项目涉及的挑战包括海滨休憩处狭窄，只得大约2.5米阔，环境欠佳；而码头同部分的海滨被封闭，加上有车辆在海滨停泊，阻碍行人连接性。市建局又话，两个项目之间的码头角度是行车路，车辆停泊亦都令行人连接性受阻。政府亦都正在规划土瓜湾道由四线扩阔至六线行车。部分社交距離措施昨日起放寬，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期望當局考慮放寬院舍的探訪安排。蔡海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公立醫院已經放寬探病安排，希望社署和衛生防護中心亦都可以早些考慮放寬院舍的探望安排，包括由只限一名家屬探訪增至兩人，但性容許已經打兩針或三針的院舍長者是不是可以外出等。他说长者长期困在院舍内，心理状况和情绪都转差，感到孤独，亦都疑惑为什么家人不来探望。蔡海偉又说，院舍在严谨的防疫措施下，员工同样感到压力，流失率高，估计业内现在大约有20%的空缺，欠缺10,000人，希望政府考虑调整业界员工薪酬或者增加晋升机会。南韓和美國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展開另一次聯合海上演習。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今次演習為期兩日，韓美將透過今次和美國列根號航母戰鬥群的演習，加強應對北韓挑釁的能力。南韓國防部又說，韓美日負責國防事務的高官舉行電話會議，強烈譴責北韓近期接連試射彈道導彈，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嚴重威脅朝鮮半島以至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穩定。三方重申展開安全合作應對平壤核到威胁的重要性，并商定继续探索进一步的合作方案，强调北韩越是挑衅，韩美日的安全合作就越紧密。美国总统拜登发布行政命令，赦免所有只是简单持有大麻而被控联邦罪行的美国人，但未有将大麻合法化。拜登在声明中说，因为持有大麻而将民众送入监狱已经破坏太多人的生活，持有大麻的犯罪记录亦都对就业、住屋或者教育机会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他会呼吁所有州长发布大麻赦免令。有官员估计，大约6500名因为简单持有大麻而被联邦定罪的人将会获得赦免。拜登同时指示司法部和卫生部审查如何根据联邦法律对大麻进行分类，认为将大麻归类为和海洛因相同的级别，而且较芬太尼更加严重，并无道理。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20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223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47跌1.9，恒生中国企业61.78跌8.2，腾讯控股272.4跌5.4，阿里巴巴82.2跌9.5，理想汽车80.2跌14.4，友邦保险70.6升5.5，比亚迪股份194.8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98，瑞士法郎0.99，加元1.374，人民币7.099，英镑对美元1.118，欧元对美元0.98，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9点，跌161点，港金报160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9.45美元。卖出171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啦，而家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啦。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慢线有坏巴士，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九江街。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江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嘅，咁但系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啦。嘅壞巴士咧就拖走咗，啱啱拖走咗。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啊，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灣仔消防局嘅壞巴士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車龍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水街。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长沙环、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以过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噶啦。以前咧，老人家有一句说话叫欺山莫欺水啊，吓、 嗯， 你同唔同意啊？其实呢一句说话，我觉得其实山都唔系， 水都唔应该。 系啊，我就觉得山都唔系好，即系唔好咁，即系觉得佢系睇得到个危险。 冇啊， 系 啦、 啊，因为以前咧试过听一位朋友讲啦，咁佢发生嘅事嘅时候咧，就唔系话真系好长者，即系中年人啦，亦都唔系话十八廿二嘅。咁原来有时咧，即系跌咧，嗱跌咧分好多嘅后果。如果你跌系只系扑一扑。膝头哥损呢啲小事啦，但系如果你一跌个头冚到一啲嘅石头啊硬物，又或者好似佢嗰次咁咧，一跌咧跌断只手啊， 嗯、 我唔知佢嗰个落嗰个位点样啦吓、 嗯嗯， 有时咧呢啲你系估计唔到嘅、 啊， 跌嘅时候系咪啊？即系向边面跌啊，落嘅时候系啦、 啊， 有啲乜嘢啊咁样样，会唔会啊？即系有时。如果阿 Sam 話作為行山友咧，有啲危險咧，其實係咪都會有少少心理準備噶？即又或者你會，譬如舉個例啊，你見到我嗱，譬如我先算啦，我去到一啲河流，如果我想行過咧，我會專揀一啲咧睇落去唔好咁跣啦，或者嗰個石穩唔穩陣，我都好驚成日踩一踩佢先，因為有啲石咧，我試過咧， 我知啊，係啊，睇佢虛實。 佢原來裏係空，即係下邊係空空地嘅、 嗯， 一踩一個石會喐嗰啲咧。我試過最嚴重嘅一次受傷咧，就係、是、有一次，你知邊度叫橋嘴島啦？ 我知。 啊，對唔住，我講錯，唔係，係烏溪沙。烏溪沙， 我知 烏溪沙先啦，系啊，烏溪沙咧， 系 啊， 地啊， 好正啊！ 咁嗰陣時咧，就有班同學去玩啦，咁樣，咁嗰陣時有啲爬艇仔，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出邊 冇啦， 好啦， 烏溪沙都變曬， 烏溪沙冇曬啦， 係 咪 啲 嘢？ 係 啦，咁啊嗰陣時啦， 荔枝角嗰啲艇仔都冇曬咯， 冇啦， 荔枝角有艇仔嘅咩？ 你唔知啊？ 冇咗， 係啊， 喺邊度啊？荔枝角邊度啊？ 荔 我哋揾一次講舊香港嚟講啊， 真係 啊！ 其實嗰次咧，你哋喺度講話， 我都撐過啊， 去邊間咩就係餐。听啊，喺边度边度咧？你哋冇讲名噶嘛？我完全唔知道你两个讲边度。你有一次喺度讲紧 啊， 跑马地有咩餐厅？你又带个女朋友仔去边度食嘢？你哋两个咪讲到津津乐道嘅？哇！我完全唔知道你哋讲紧系啲咩嘢嚟噶，真系老香港啊！ 因为有艇仔 风貌 唔同咗啦， 系 啊系有艇仔爬， 系啊 咁嗰次咧就总之爬艇啦，爬到埋差唔多岸嘅时候咧，我心急嘅。你都有時都知我 跳上去啦， 唔係有陣時你係經常係咧好心急， 我未試， 係喺因為嗱你知艇咧始終唔夠人行嘛，我咧就喺個艇度 跳 上去，跳落個水裏邊，跳落個水裏邊行埋去，因為哎呀唔等啦咁樣， 你趕時間咩？ 唔系啊，总之我想， 总之佢每人都系要快人一步，理想达到啦。 你撑艇仔系 relax 噶嘛，你不如坐快艇。 佢你有佢会噶，不如我扑个快艇啦，游两个圈我走啊。 人哋撑艇仔系撑一个组，佢啊讲。 人哋系日遥共对轻舟飘， 你望下嗰对嘅双燕子飞。 系啊 ，OK OK， 我继续啦。 OK， 咁啊一踩咗落去咧，第一个感觉好核突啊！原来嗰啲浮泥咧系 啊，嗰啲浮萍绿色噶嘛。我知 散散地， 你以為係草地，其實一踩落係水嚟。 好臭嘅嗰啲，一踩落 死水嚟 嘅， 近岸近岸有啲味嗰啲咧， 池死水啊！ 嗰啲浮泥散散地，同埋一入成個啜住落去嗰啲，都唔緊要啦。行咗幾步之後，忽然間咧踩到個蠔殼啊！ 哇！你慘啦！ 蠔殼等於玻璃片，即係嗰個利嘅程度。 等陣又破綻，嗰啲地方點會有蠔啊？ 我点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佢可能唔系踩到蠔殼，总之佢踩到嗰啲嘢割到佢啦，割到佢啦， 系直接。 你唔好 challenge 佢啦。 O、okay, K， 收翻， 割开咗， 哇， 割开咗。咁嗰时我都唔系好痛嘅，但我都唔知道咁严重啦。咁 死顶， 即刻上翻艇啦，搵件衫包住，就见到啲血系咁渗咯，渗到成身湿晒。所以有时咧。有啲嘢你真係估唔到，意外就係意料之外。 小心小心。 嗱，我係一個非常之極度小心嘅人嚟嘅，因為咧，我覺得若果你上咗個山度，或者你出咗個海度，你先至有嘢，跟住先發覺就係點解自己之前唔做好啲準備功夫咧，或者唔做好功課嘅話咧，我會好怨我自己嘅。所以咧，我係盡量會希望呢啲咁嘅事唔好發生嘅。所以若果你話我無端端要去行一啲嘢，或者去做一啲嘢，我係完全唔知道嘅話咧，我會問得好清楚嘅。但係有時有好多嘢你真係唔知。话你就系唔知噶啦，我有一次，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非常之后悔嘅，就系我行山间。 哇，行山间系同我哋一般行山系完全唔同嘅。嗰对鞋唔系我哋一般人咧着嗰对波鞋去，又或者唔系着一啲可能系行山鞋，佢哋系完全嗰啲鞋系放行山间嘅。 山间，我想问先，系咪即系河流，但系比河流浅水个地方？ 你唔会咧，即系你可以 imagine 到你自己就等于你行山，但系其实有时你行山，你会唔会隔篱会见到嘅就系有啲水会流过嘅、啊？我就系要行嗰啲咯，甚至乎嘅就系嗰次系有一啲专业嘅人士。带我哋去行嘅，行到去有某啲嘅山间咧，其实佢都几高嘅，佢要游绳喺一啲小型嘅瀑布嗰度咧，就咁样落去嘅。虽则之前我话已经清楚晒有啲咁样嘅情况会发生，是但系我只系着错咗对鞋啫、 哎， 我就大件事啦。因为我仲要着咗一对高筒嘅行山嘅鞋，你谂下佢湿咗嘅时候会点算？ 焗住晒咯， 非常重， 系、啊， 系啊，好重，佢对鞋变得好重，但系你唔可以唔着。因为嗰啲山间咧，你又有石啦，又唔知道会踩啲咩嘢啦，又有嗰啲咩水铰剪啊，其实乜嘢都有嘅，所以你必须要行。同埋当你只鞋行到行里面嘅时候，你湿晒咧，你系寸步难行嘅，同埋好滑啊， 系啊，好滑， 系啊， 即系又唔得。着又辛苦， 唔可以除，系啊！但你要着嘅话咧，你就千斤重咯，即系你只脚、啊，哇，好辛苦啊，好辛苦啊，好辛苦啊！同埋你行喺啲石嘅时候咧，佢有好多系有青苔咧， 你系残噶， 你系冇力噶，你系冇足重力噶，同埋嘅就系你只系滑住咁去跣住咁去。 哎呀，我听到你讲都惊， 九至十个钟头你都系咁样，当然你中间系，因为其实你一落咗去嘅话，你就冇话噶啫，我唔行啦，冇人会理你噶啦，嗰啲位，因为我哋同行有成五六个人啦，跟住有三个专家带住。五个人对唔住，三个专家带住，你谂下，佢哋仲要系即系有晒，又要孭绳啊，又要孭好多嘢食啊等等啦。咁其实我哋系记得朝头早九点零钟到就已经出发，跟住系去到成点几钟，因为我哋行得慢啊，先至能够去到个山顶，有啲石嘅地方就俾你可以喺嗰度咧露可以喺嗰度咧就叫开始食嘢啦。食少嘢之后，你又要再行，咁行，我行到差唔多黄昏，我哋先至翻，我哋先完成件事完。 不过其实好玩嘅。 好玩，好好玩， 好玩。 但系系好惊咯，佢有一个位佢系俾我哋尝试一下嘅啫，就系、是、我谂大约系一层楼高嘅一嚿大石，佢就要喺嗰度游绳俾我哋尝试，系慢慢游绳、游绳、游绳、游绳落咗去嗰、那个石头嘅下边嘅位。其实佢隔篱咧就系一条瀑布咯。咁其實你一路落緊去嘅時候，原來你唔識嘅時候咧，你係好似只我知啲掛爐鴨咁樣嘅。佢雖然有條繩喺下面，你係完全冇問題嘅嚇，即係你嘅人身安全係冇問題嘅。但係咧，你係唔識得點樣嘅，我就不斷咁樣喺啲條繩吊住嗰度，係咁轉嚟轉去，轉嚟轉去。 哦，明啦，控制唔到。 其實 suppose 你係應該要攞住條繩，後面攞住條繩係咪？ 即係好型咁樣落啊嘛， 咁挫落去噶嘛，唔得啊，完全唔知道點啊，跟住側邊啲水啪啪啪啪啪啪咁樣打埋嚟，每一個落嘅人。嘅话咧，都系要讲粗口咯。 喂，我有样嘢想请教你。 讲粗口咯，点啊？点落去啊？我唔落啦，我想翻去啊！我唔想得去嘅，你一定要照落。 我知啊，嗱，我嗰啲中医朋友又约我啦，佢话十六号，但系今次咧，佢话中级。朝头早八点九集合，行到下昼三点。 你睇喺边啊？你睇喺边啊？同埋你中间有冇补级啦？即系你必须要知道嘅。 但你已经参加咗初级课程啦嘛，理论上中级应该 OK 啊。 你行咗一次初级课程啫嘛， 系啊， 系啊，个课程唔系一次完噶嘛， 系啊， 你个体力唔系你行一次之后你会进步噶嘛。 咁我使唔使买对爬山鞋啊？ 你唔好再做呢啲嘢，我觉得你应该系要锻炼你自己嘅体能，去到有个某个 level 嘅时候，你先至去挑战系中级。 即体力支付到，系啦， 我明啊。但系 你要经常行嘅，同埋我想讲埋，就系、是、好多人都会以为嘅就系我行咗一次嘅话，我 OK 完之后嘅话咧，我就应该可以挑战比较只 advanced 啲嘅初。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你如果唔系 keep 住去行嘅话，你嘅肌肉咧系会行完一次之后爆炸完冇嘢噶啦。 即系仲未醒， 你系要 build up， 你要有咁样嘅体力，你要有。咁样嘅肌肉，你先至可以行。 即定期行多几次初级先，你意思即系 系啦，唔系话行完初级我 OK， 我就可以即刻就跳第二班，跟住我就再去跳第三班。呢啲就系往往系大家会系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嘅时候啦，就会出事啦。 但系因为重点咧，我琴日见到咧，你嗰对爬山鞋咧，嗰个牌子咧有啲鞋好平嘅，于是我又想买。 哦，唔好，就千祈唔好。我觉得 千祈唔好， 因为你上次嗰个波鞋事件，我觉得嗰、那个爬山鞋到最后尾嘅时候都会。 成为咁样嘅啫，都系自尊高国嘅啫。算啦，你不如 都继续摆喺呢个柜。 唔 系， 你唔鼓励我啊？ 我唔鼓励你，因为其实好多人就因为咁样嘅话咧，要会喺个山嗰度出事嘅、 哦。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小心啲。欺山亦都莫欺水，唔好欺山亦都莫欺水咯。 三思三思。 系啊，真系唔好乱嚟。 最紧要安全为上，如果你真会谂住行山或者游水嘅话，都系要小心小心。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网上情缘。 网上情缘， 对唔住啊，我嚟迟咗。 唔紧要，我都系啱啱到啫。 认识咗 Money 三年，每一次嘅约会，十次里面总有五六次咧有呢个对话。因为我工作时间非常之唔稳定，间中仲要开一啲唔知几时先开完嘅会，所以每一次咧都系要佢等我。对唔住啊，我嚟迟咗。 唔紧要，我都系啱啱到啫。 他的答复令我安心不少，原来他都是成日迟到的。点知有一次朋友跟我讲，话他次次都准时的，他怕你不开心才敢讲。后来我被派去外国工作了三年， 和 Money 姐用电话和 email 联络。三年之后我回香港，一落机朋友跟我讲了一个坏消息。 Money 病得很严重啊，他怕你担心，不准我们告诉你，你快点去看他吧。 我马上赶去医院，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除了流眼泪，只是说对不住 Money， 我离迟了。 不紧要，我都是啱啱到啫。 等待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等到又或者等不到， 愿再发何以忘掉伤感，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时日渺渺细致像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挂念你，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好，花亦笑，似在说无望也不要紧，我愿意有日会一觉苏醒，这梦会变真，你若有一回来重生多可爱，盼为我趁这心深深去吻。早天天变更，动物作伴未能开解痴心，暗地里又为你在等，时日绵绵细枝将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从此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又等。 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时间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先啦。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俄罗斯总统普京70岁生日。朝中社引述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俄罗斯打破美国和追随势力的威胁，坚定守护国家尊严和根本利益，离不开普京的卓越领导力和坚强意志。普京长期担负国家元首的重任，为实现建设强大国家这项伟大战略目标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深受民众尊敬和支持。金正恩又说，根据两人2019年在海参崴首次会晤时达成的协议，在发展朝俄睦邻合作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国际正义的斗争中，两国的相互支援和合作达到空前水平，对此感到欣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26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266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49跌1.7，恒生中国企业61.84跌7.6，腾讯控股272.4跌5.4，阿里巴巴82.3跌8.5，理想汽车78.9跌15.7，友邦保险70.75升7毫，比亚迪股份194.1跌10.9，美团175.3跌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781，瑞士法郎7.932，澳元5.047，加元5.718，新西兰元4.452，欧元7.701，每百日元对港元5.4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9点，跌161点，港金报160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点，啱啱转咗系1712.39美元，卖出171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京街。重复多次，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东京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屈臣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车去长沙环、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激死我啦！今朝搭车咧，竟然啊！ 哎呀，放松啲啦，有嘢唔顺嘅，一要搵呢健康康治愈厕所位，等佢冲走佢。 哇，好开心啊！呢、這个世界咧，真系好多好人噶。 既然遇到好人好事嘅话咧，一定要嚟呢健康康好人好事好心，你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宣扬开去啊！ 咁如果我哋想开心啲咧， 咁就一定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啦，有我李志刚、 超 B、 阿头 陪住你日日开心。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广播剧。 妈妈，我不要跟条蟒蛇结婚啊！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咧系好崇拜蛇嘅， 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咧系大排筵席嘅，好多时印度婚礼咧都系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的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二十大通识， 二十大全名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召开。官方形容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7月举行，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 由2022年9月1号起，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还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现在攞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古迹办举办的无障绘画比赛，冠亚军得主为参赛作品费尽心思。 我坐成日啦，早上啦、晏昼啦、夜晚，捕捉一个最靓的时间去画呢一幅画，同埋去呈现佢最靓的状态。 因为佢呢啲哥德式建筑全部都是啡啡红红咁样咧，我想衬托翻佢一个出嚟和谐啲嘅效果，所以我先至用一个好似晚霞咁样嘅形式嚟去表达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由梁博士介绍我哋今日更加重要嘅嘉宾，由马书良 嘉宾咧，就系香港华人书院荣休校长，而家系耶稣会教育中心主任嘅苏英伦博士。苏博士，早上 好，大家好，大家早晨， 校长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 哎呀，好紧张啊！ 校长仲紧张啊！ 系啦，我仲紧张啲啊！ 唔会嘅， 第一次上嚟呢啲节目咋？呢啲节目啊，真啊！ 呢啲节目系咩节目啊？校长，可唔可以 define 下呢啲节目系咩？ 呢啲节目俾好多人带来欢乐啦！ 哎呀，考唔到校长啊！犀利犀利！ 一万分啦，拜拜。 呢个就系第一条题目， 系啊， 多谢多谢。 啊，校长啊，你要咧接受我哋三个学生咧喺头嗰半个钟咧系诶俾啲问题，你都一齐玩嘅。 哦，好啊，好啊。 我同佢讲咗噶啦，打咗个底，我叫得失心唔好咁重。 打咗个底， 得失。博士头先想走，我拉住佢。 系啦，冇错。你答唔啱嘅话，或者你唔识答嘅话，好正常嘅。 系咪啊？系咪？ 好啦，马上开始。 第一题， 由小张张出问题。啊，校长。就嚟到话 好啊， 好啦，你有冇试过？我谂你一定冇啦。但有啲人咧会话：喂，你真系蠢过只猪啊！咁样吓，嗱，话人哋蠢过只猪呢个说话带有贬词啊，话人哋咧好似猪咁样吓，唔聪明嘅，蠢嘅。但喺某个地方咧，哦、啊，形容人哋似只猪咧，原嚟赞人，话佢勇猛嘅、哦。到底 咩地方嘅人会有呢一种嘅演绎方法吓，将呢个说话咁样解释咧？四个地方：一德国，二日本，三西班牙，四毛里求斯。喺其中一个地方话人哋似只猪，等于形容佢好勇猛。到底系德国啊、日本、西班牙定毛里求斯呢？ 等阵我问一问先，梁继章，你可唔可以用当地嘅说话讲一次呢句说话咧？ 你正一只猪啊！ 系啊， 你似一只猪。 系啊， 蠢蠢蠢蠢蠢。 系校长，你点睇？ 哇！真系咁 撞， 我冇听过啊！真系 好无厘头啊！ 嗬，系啊，系啊，系啊， 有少少噶。 不过屌噶，即系俾人有啲开放啲啦，唔好即系平反下啲猪啦，都好噶，我觉得。 系啊， 你觉得 咧？ 其实佢有解释噶，因为解释翻噶。 可能以当地嘅语言嚟讲嘅话，系咪个猪就可能有 double meaning 咧？ 德国就食咸猪手， 系啊，即系佢食嘅，但系佢食嘅只手咯。 系啊， 咁样。 日本有咩猪啊？ 黑毛猪、 西班牙又有黑毛猪喎、 啊，系西班牙黑毛猪， 我想讲系西班牙有黑毛猪，日本 哇，你真系勇猛嗰只猪啊！ 毛里求斯， 好，阿李丽用紧毛里求斯， 我完全唔知道我撞嘅， 德 国、 日本、西班牙、毛里 求斯。校长， 校长你撞啊，其实撞嘅啫， 大家都冇嘢， 我都系拣毛里求斯嘅， 点解啊？ 因为咧， 因为大家都中意小， 因为其他啲答案咧，我觉得阿梁继章咧，其他啲答案咧。是因為那些有些聯想的譬如西班牙啊什麼那些黑毛豬呢他夾硬加下去的所以我認為就 校長推敲我 是的有機會德 國這樣他想起吃豬手嘛所以他在那裡 distract 我們的 有見地 校長真是厲害 全部無理求 思 我真的不是人是因為在校長面前我們今天為什麼突然變成這樣 是啊 因為這樣你平時都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很尊敬校長無理求思就無理 咩啊？你够转啊？ 我转 系嘛？尊敬校长 我 系啊， 我转啊！ 唔好啊！ 德国， 我哋分散投资啊！ 德国 系啊， 一个拣德国，两个拣毛里求斯， 有冇人啱？ 冇， 系啊， 系唔啱嘅。好，最后剩低两个答案，日本同西班牙，到底 西班牙咯。 你拣西班牙系咪？ 嗱，喂，西班牙斗牛喎，又冇斗猪喎， 系咯， 牛斗猪牛斗， 即系如果你话哇，你真系勇猛西班牙， 校长，校长，校长，日本定西班牙？ 好难喎，我拣日本啦。 你拣日本？ 我净系谂起一套日本电影，即系一班小朋友养只猪咁样。咁純粹呢個聯想嘅啫。 我都有睇嗰套電影，好睇。 我諗起另一套啊，阿爸阿媽食咗好多，變咗豬嗰套叫咩啊？好惨啊！ 千与千寻， 系千与千寻啊！ 系你讲嗰套系《妻夫木聪》嚟噶嘛？系啊，有 taste 嘅。 好啦，你哋两个， 我一见到佢个小王子，我已经心心欢喜啊！ 嗱，校长拣日本，两位跟唔跟？ 跟，我跟日本。 跟， 你真系冇立场啊！你 我个人系咁噶啦， 冇立场。 系 咪全部日本？ 全部日本，买日本。 答案系。啱嘅，嗱，因为 求醫，加文求醫， 因为日本咧，佢哋家猪同山猪系唔同嘅，家猪佢哋叫豚啊，食豚肉，咁所以咧，佢哋嘅眼中讲猪咧就系讲森林里边有獠牙，好恶嗰只，系啦，佢哋猪呢样嘢只系代表有獠牙，好恶嗰只，所以话你哇，你成只猪咁，系讲嘅嗰啲森林里边，唔系你可以立乱抌掂啊食啊嗰只猪，就唔系家猪嘅， 有道理，有道理， 唔系赞佢啊，赞佢咩？ 勇猛啊， 哦， 即系都系话哇，你成只老虎咁样啊， 哦， 即系佢哋眼中佢哋系有杀伤力嘅，系凶猛嘅咁样。好啦，翻嚟我哋继续由李婆出题，校长准备迎接第二关。 继续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吓、啊？ 我以为佢话岂有此理， 我边时话岂有此理啊？ 你 啊， 岂有此理？好啦，呢一题咧都系同呢一个即系动物系有关嘅、嗯，但系咧又有一啲我哋平时咧讲开嘅嘢咧系有关嘅。好啦，大家请留意啦，话人哋吹牛咧咩意思啊？ 讲大话 系啊。浮夸系嘛？又或者就系讲大话啦，就话你吹牛嘅咁样。究竟呢一句说话系来自乜嘢嘅咧？吓，点解会话人吹牛就系为之夸大啊？或者系讲大话咧 ？A 系同宰羊有关嘅 ，B 系同拣鸡有关嘅。你知拣鸡噶啦，以前我哋仲可以吓 吹 pat pat 系啊。而 C 就系同猪叫系有关嘅，而 D 系同屠夫有关嘅。 我谂系同屠夫啩，冇理由牛冇理由同鸡 pat pat 有关啩。阿、啊、校长点睇啊？校长由你带 嘅问题啊， 我完全冇。 话人哋浮夸同讲大话嘅人叫做吹牛，咁、究竟咧呢一样嘢系来自乜嘢嘅咧 ？A 系同宰羊有关，同汤羊系有关嘅、；B 系同拣鸡有关嘅，而 C 就系同猪叫有关 ，D 就系同屠夫有关。 猪叫啊！同猪叫有关啊！ 其实咧，我隐隐约约咧，我记得呢样嘢。 咁系咩啊？ 第一个汤羊， 点解嘅？ 宰羊，点解我唔会话俾你听？ 因为 未必啱， 因为佢作，因为佢咪就系吹牛咯。喂喂，如林林咁样，我同你演绎咩叫吹牛，就系讲大话同浮夸。 你嗱校长，我头先示范咗吹牛啦，你觉得我系汤羊啊，定抑或？吹雞啤啤咧， 係 啦，由你揀。 雞啤啤我就比較難聯想到啦。 我就覺得唔係雞啤啤，我都覺得唔係。 我就第一次佢講嘅答案咧，我都係諗緊 A 嘅，嚇、即係宰羊嘅，因為係唔係唔知點樣係咪咩吹啲氣落去啊，定係灌啲水落去咧？咁嗰只羊係咪會重啲啊？咁樣 哦， 用嚟呃人係咪咁咧？我唔知道係咪。 啊，似啊似啊，即係將只羊咧，佢掹曬毛咧，就呃人話係牛嚟嘅。 咩啊？人哋唔係講緊嗰樣嘢啊！人哋話加啲水落啲羊毛，等佢重啲啊！知唔知人講咩？ 唔好扮字，唔好扮字。好，跟住其實校長揀 A， 你係咪揀 A？ 哎呀， 係啊， 你又跟係嘛？你跟係嘛？ 唔系我跟佢， 听到未啊？校长跟我 得 OK。对唔住，可唔可以讲多次？另外嗰三个啊？ 拣鸡有关，同猪叫有关，定系同屠夫有关？ 有机会又系屠夫啊 ，Michael。 唔使得影响我 ，OK？ 你唔好望住我。 你拣定你就 拣。系啦，你唔好理我 ，OK？ 因为你搞到我好似跟住你咁样。 点样？系啊。 我本来想拣屠夫嘅，但系我唔系跟佢啊。 佢冇拣 A， 佢拣 A 啊。 我知道。 如果系屠夫嘅系 D。 嗯，得屠夫。 屠夫系咪、有人啱？有人啱，转唔转？ 我同 可能校长啱噶嘛，系啊，所以唔好转。 唔系啊，我知道校长唔会转，因为你会转啊嘛。 系啊，因为你个人长头草嚟啊嘛。 冇错。 系啊。 但系我。接觸到校長多咧，我改變呢個壞習慣。 得，好，正確嘅答案係 A， 同宰羊有關嘅。校長真係好犀利。其實咧，以前宰羊嘅時候，屠夫係會喺羊嘅腿上面咧去割一個小口，將嗰啲嘴咧就會靠上去嘅話咧就吹氣，直至到咧羊全身咁樣咧膨脹起嚟。呢一種再用一個刀咧再一劃，羊皮就會裂開啦。佢哋就可以攞埋啲羊皮。呢、一個咁樣嘅程序就叫做吹羊啦，一啲都唔殘忍，因為咁樣我係方便佢哋咧攞羊皮啊。咁、但係咧、如果一啲人話嘅就係我能夠吹牛嘅話咧，呢、這個就係誇大、因為牛係好大嘅，而且嗰啲皮係好堅硬，普通人根本係吹唔到嘅。因此吹牛就係變成咗嘅就係大話嘅代名詞啦。 校長好嘢， 你呢個答案有冇吹牛㗎？ 估下 啦， 你可以 challenge 佢。 好啦。Yeah!马小强， 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 好到我啦，今日又系关于动物嘅，真系无独有偶，大闸蟹而家嚟紧嘅咯。 好食啊！ 咁大闸蟹点解叫做大闸蟹呢 a 四个答案，第一 A 上海话嚟嘅，杜扎沙，你知唔知上海话？大闸蟹就叫杜扎沙，真系啊 ！OK， 得。 第二就系以前呢嗰啲批发蟹嗰啲人咧，就喺个闸外边吓，而买嗰啲人咧就喺闸嘅里边吓，所以就叫大闸蟹啦。咁跟住咧 ，C 就系话捉蟹嗰啲人咧， 因為要捉啲蟹咧，就整個捉閘喺度，然後開盞燈，啲蟹爬上去，跟住誒立曬佢。第四個答案咧就係、是、陽澄湖有個地方叫做大閘，陽澄湖啲蟹最出名，所以叫做大閘。 C， 好似好肯定咁喎、 啊。 校长， 校长， 跟唔跟啊？校长， 好跟我校长， 等佢讲一次啊！校长， 你有得 嗱，你喺度， 校长点睇啊？校长， 诶、欸，上海话啊， 一定唔系上海话。 B 就系咧批发嗰啲蟹嗰啲人咧就喺闸嘅外边，想买嗰啲咧就喺闸里面， 应该唔系。 C 就是说整个竹闸在这里整些灯在这里夜晚上那个蟹爬上那个闸那里然后就收些蟹了。 似不似校长这个答案 第四个就是阳澄湖的地方叫大闸、嗯、所以就叫大闸蟹。嗯、 C 的听落真的很像、哦。 是啊 好像。 买晒 C 啦不如好 吗那就 C 啦。 是啦、啊、我哋。 All in! 那就买一箩啦。 All in! 我哋买晒 C。 All in! All in! 啱唔啱？ 好，正确答案系 全部都啱。 得、 yeah! 我有意，得我有意。 好嘢！ 俾啲信心我哋啊！ 好嘢！你三条都 啱， 系我三条都答中啦。 校长犀利，好啦，答半之后就到校长出题考我哋啦。 经济科， 首先啊，威先。 沉迷自闭梦是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 ，Konnichiwa，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让我今晚出街好吗？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音色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stars。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笑，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 ，All right。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11:29听你个风 show 快活人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你又知唔知咧？就系华仁书院梅英校长苏英良博士，咁啊一翻嚟咧就由佢出题问我哋咯噃， 拜拜。 好嘢！ 问我哋经济问题啊，但我经济出现困难，咁点搞咧？ 你问 题唔识答。你个经济有事，我唔出现困难噶。 咪就系咯，你有几时唔系啊？ Okay. 好，11:30，听完新闻翻嚟，继续我哋风骚快活。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市区重建局公布，两个土瓜湾海滨重建项目分别位于明伦街码头角道以及土瓜湾道码头角道，目标是改善土瓜湾旧区居民生活环境，预计在2033年完成，合共提供2230个中小型单位，收购成本超过100亿元。市建局话，明伦街码头角道项目共有大约110个街号的楼宇，楼龄超过60年，楼高8层，无电梯，普遍失修，涉及大约1400个家庭和100间地铺。土瓜湾道码头角道项目涵盖两栋工业楼宇，涉及大约110个业权，90个用户。市建局话，不少业权的数目由几位业主持有，或者由一些发展商持有，他们的意愿是自用或者是自行重建。局方话，正是研究如果业主已经拥有指定数目的单位并符合条件，将会考虑给他们参与项目发展，作为获得收购金额和适用津贴以外的选择。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昨日起放宽，社联行政总裁蔡海慧期望当局考虑放宽院舍的探访安排。蔡海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立医院已经放宽探病安排，希望社署和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可以早点考虑放宽院舍的探望安排，包括由只限一名家属探访增至两人，但性容许只打两针，已经打了两针或者是三针的院舍长者是不是可以外出等。他说，长者长期困在院舍内，心理状况和情绪都转差，感到孤独，亦都疑惑为什么家人不来探望。蔡海慧又说，院舍在严谨的防疫措施下，员工同样感到压力，流失率高，估计业内现在大约有两成空缺，欠缺一万人，希望政府考虑调整业界员工薪酬或者增加晋升机会。中大商学院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罗长国认为，香港能否回复国际航空枢纽，国泰航空如何运作担当重要角色，特区政府可以做好当中统筹。罗长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球正是争相招聘有经验以及非国际线的机师，年轻的副机师就需要内部培训。国泰已经重新展开培训和招聘，国泰的运作状况对本港有很大公众利益，政府应该担当好统筹角色。罗长国估计，本港到年底才可以回复三成航空运力，到明年年底亦都只是得六成。他说，本港现在航空业状况与内地的检疫政策有关，希望内地和香港可以尽快全面通关。南韩和美国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展开另一次联合海上演习。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今次演习为期两日，韩美将透过今次和美国列根号航母战斗群的演习，加强应对北韩挑衅的能力。南韩国防部又说，韩美日负责国防事务的高官举行电话会议，强烈谴责北韩近期接连试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严重威胁朝鲜半岛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三方重新展开安全合作，应对平壤核导威胁的重要性，并商定继续探索进一步的合作方案，强调北韩越是挑衅，韩美日的安全合作就越紧密。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06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293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46元，跌2.1元，恒生中国企业61.7元，跌9元。 腾讯控股272蚊跌5.8，阿里巴巴82.05先跌1.1，理想汽车79.2跌15.4，友邦保险70.9升8.5，比亚迪股份194.2跌10.8，美团175蚊跌2.1，南方恒生科技3.51先二跌0.1先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99，瑞士法郎0.99，加元1.374，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117，欧元对美元0.981，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2点，跌208点，港金报160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9.92美元，卖出17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长沙环道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东京街。重复多次，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东京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咧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去长沙环、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咁多谢各位支持，我哋后会有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上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哋嘅外交队伍经过咗今次嘅会议，得到好大嘅锻炼。 而家最不满嘅应该系杜勒斯啊！他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是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哇！校长嚟啦！ 大家好，大家好。 好紧张，好紧张。 系 啊，我仲紧张啊。 好啦，问问题啫嘛， 冇错，好， 好，你考我哋经济、啊、经济题目， 系啊，经济题目啦，因为我都系教经济嘅， 系啊， 系咪开始啦？ 可以开始啊， 好，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啊、就 OK， 第一题啊， 系， 嗱，咁啊，不如讲消费券啦， 好 好好好 咁咧就未有消費券之前啦嚇，咁有個人咁佢咧就都幾中意有對波鞋嘅，咁但系咧嗰對波鞋咧就1000蚊，佢就覺得誒佢只係願意俾400蚊嘅啫。好啦，而家咧就即係攞消費券啦嚇，2000蚊咁樣嚇假設嚇。咁究竟如果佢真係決定去買呢對波鞋，其實佢買呢對波鞋嘅時候，佢付出嘅代價係幾多咧？咁樣樣。A 是零的免费、所以没有代价、B 是400蚊 C 是600蚊 D 是1000蚊 一千多钱吗、啊、那 对波鞋1000蚊 那对波鞋1000蚊 他自己愿意付出400嘛 是 但是有消费券之后的话会不会因为这样所以不同了嘛是吧 他 愿意付出的是吧 是 吧一千 其实呢我想问呢题有冇蛊惑呢阿马书文你觉得。 冇。 虽然呢我成日咁諗啊我唔知啊校长我唔知啊即係我对我经济好差嘅。虽然消费券係帮你俾咗嗰对鞋啦、但如果我唔买呢对鞋我呢啲钱我嚟买其他嘢呢咁、又会有其他价值㗎喎、关唔关嗰样嘅事㗎、 你话呢 你明白我讲咩啊？马书 你话呢 校长我想问点解话佢要愿意付出四百啊？ 点解佢愿意付出四百？ 同呢条问题， 你谂咧？ 因为佢觉得嗰个鞋只值四百，可能佢觉得系咪？即系超过四百就贵啦，可能佢觉得，系咪意思啊？ 可以咁讲。 如果你话净系讲嘅嗰个波鞋嘅价值嘅话， 就一千啦。 就算佢愿唔愿意，有冇消费券嘅话，佢都系值一千就一千噶嘛。 系啊， 系咪啊？逻辑应该咁讲。 系， 咁、 那個、 但系佢话佢个问题系 系啦，假设佢真系买啦吓， 都系 或者佢考虑紧买啦，佢考虑嘅时候究竟？佢考慮嗰個付出嘅代價應該係當係幾多錢呢 哦，呢個問題係佢覺得佢考慮 嘅時候，佢應該假設呢一個代價。 阿博士，佢係咪即係買呢對鞋嘅時候都係一千蚊啊？係嘛？都係一千蚊。 用咗消費券買， 係啦。 C 係咩啊？ 六百。 係啊，根據我即係研究鑽研呢一個經濟學咁耐咧，同埋弗里文啊嗰啲咧，你啲老友 邊個係弗里文？ 係啊，弗里文。 係、哎、啊，校長佢哋咁膚淺。 我知道弗里食蕉啫，我唔知道弗里文係邊個。 我都覺得係六百。 因為佢冇必要要話佢嘅就係佢願意付出四百啊嘛。係 啊， 係咪？咁啊原價嘅就係嗰個波鞋係一千啊嘛。 冇錯冇錯。 咁即係話佢自己嘅心理 上 係啊。咁我用心理嘅角度，我覺得係六百。 我跟同學，我今日抄卷， 抄卷。 我抄佢嚟， 锁定600C。 即系你阿梁继章，你转咗， 我 跟我冇转啦，我未拣啊， 我你未拣， 我未拣嘅， 我 未拣嘅， 就去咗，即系三位都系 C， 三位都系 C， 啱有冇啱啊？ 唔好意思，全部都错。 哎呀！ 我对你唔住马同学。三个都错 ，OK。咁我 Freeman 帮唔到啊，马老师啊， 系啊，又话 Freeman 帮你嘅， 一千， 我识错你另一个弗里文啫， 嗰个弗里文系废个， 系废人文，唔系叫弗里文，系废人文， 一百唔系一千， 好，你嚟完就 一千 ，A， 好。 有边三个答案啊？零同一千同埋 系啦 ，A 就零啦 ，B 就四百啦 ，D 就一千啦 ，C 就错啦，知道？ 咁我拣四百啦。 我揀零，有冇人啱啊？ 即系以 A、B、 A、B、D 都有人 拣，系啦，一定有人啱啦， 系 嘛？ 系啊，一定有人啱啦。 好，好，答案系 A， 李丽蕊啱，一千， 哦， 好，恭喜你啊！咁咧，其实阿梁启章开始讲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讲中晒嘅， 嗯， 系啦。不过你好似唔知系特登唔想啱咁样， 唔系啊，佢唔信自己嘅 就系，我唔信自己啊。 咁咧，其实讲紧代价咧，其实你梁启章讲得好啱嘅。当谂代价嘅时候咧，就即系话，当你就算你啲钱 冇俾到 人哋俾你嘅，完全你唔需要付出，点样搵翻嚟嘅，但系你用嗰啲钱嘅时候咧。嗰一千蚊咧就變相你唔可以用一千蚊做第二啲嘢啊嘛， 係啊，你可以買第二啲嘢噶嘛， 可以買第二啲嘢啊，食餐飯啊，你可以上一千蚊去捐俾其他人噶嘛，你都冇咗呢個機會啊嘛，所以呢個代價係咁樣啦。咁呢條題目其實想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經濟幫到人做決定嘅，係 咩？ 做決係。而家決定就係、 是， 嗰、個代價就係幫你理性啲去諗啦。咁譬如話啊，唔係消費券唔使錢。即係冇代價啦，咪是但使都得啦。 咁你咪可能做錯決定咯。因為其實譬如舉例啊，你好想捐錢俾人，咁你用呢1000蚊買咗啲波鞋，就冇咗呢個機會咯。 永遠都係㗎啦。仲有校長，如果1000蚊我哋諗住儲儲咗，過咗期喎，咁等於唔見咗1000蚊㗎啦。 都係， 可唔可以咁話？ 係啊，都有㗎。係啊， 校長，你嗰啲消費券用曬未啊？ 我哋咪 借，跟住佢下一句就可唔可以借啲我用？下一句就可唔可以借啲我用？ 我再嚟第二題。 第二題， 好，第二題。第二題咧就最近講緊啲隧道，不過我唔係講緊而家最近嗰啲 海底隧道 嗰啲提議嗰啲係啦，係咧、以前咧我哋香港有三條隧道啦，咁樣嚇，咁咧間中都會有一啲隧道會加價，好啦，過往嘅經驗咧，多數嘅情況係點咧？當某條隧道加價嘅時候，冇理加幾多啊，總之加咗價啦嚇，咁樣。咁以下有四個可能嘅現象。你覺得通常佢會出現邊個現象多啲咧？ 其中一條隧道加價嘅時候會出現咩現象？ 咩現象係啦？A 就是呢条隧道一加价的时候咧，初咧个流量就会少咗一啲，再耐啲咧个流量就再跌得更加大。举例可能系初跌5%，跟住可能系三四个礼拜之后咧就跌10%，总共跌15%。举例咁啦吓，跌少少再跌多多吓。B 咧就系、开始跌好多，譬如举例跌10%，跟住咧再等多三四个礼拜咧。進一步再跌多 5%， 即係總共就跌咗 15%， 即係咁樣嚇。第 C 咧就係、初咧就跌咗好多，但係咧隔得三四個禮拜之後咧就回升翻一啲嚇、譬如舉例，初跌咗 15%， 後來咧就升翻 10%， 結果咧就總共跌咗 5% 啫。即係舉例咁樣嚇、有跌有升嘅嚇、C。咁啊 D 咧就係、一開始咧就跌咗某個 percentage， 然之後隔咗一段時間咧就升翻，結果咧。是乜嘢变化都冇嘅 ，D， 梁家章系 B，D 啊 D 啊 D 货多， 即系冇影响嘅 ，D 货多， 长远吓，好， 我系会拣 C 我 D， 因为我用我自己揸车， 亲身经验， 系啦，我自己嘅经验，D 就一定 D 噶啦，如果你加隧道加， 马超噶， 隧道， 我都觉得应该系始终用惯咗都系咁样样。 校长，我想问，同你头先讲嗰啲咩 percentage 嘅有冇关系啊？譬如你咩你举例，你有 冇嗰啲 percentage 纯粹例子嚟？ 例子嚟， 大家容易啲明白嘅啫，系啦。实际上系咪呢个 percentage 就 唔 一定 嘅？ 不过多啲少啲啊，升定跌啊，咁样用嚟用。 C 系几多？开头系跌少少，跟住就会回升翻少少，系嘛？ 唔系，初就 跌好多， 跌多啲啦。譬如跌咗 15% 啦，跟住咧就回升翻少少，譬如升翻 10%， 结果咧。 即系都仲系跌嘅， 都系跌嘅， 不过就冇最初咁多啦。 系啦，系啦，系啦。 回升翻啊，会唔会回升翻原先咁样？ 会用惯咗啊。 跌， 我都系跌。 咦， 全部都系跌，全部都系跌， 系啊。 根據我企喺隧道口， 費利文話你聽嘛，係嘛？ 我你冇問費利文喎， 全部都錯啊！對唔住。 咁啊撕啦， 撕， 咁啊撕啦，咁啊撕啦。如果再撕啦，跳船啦， 冇得唔跳啊！校长， 撕啦，咁撕啦。 似乎你 佢扮嘅啫， 因为我富贵险中求。 你有揸车嘛？ 啊，系我有揸车，但系我系会觉得我个心理会系我原先谂住拣 D 咯。 系。 第二个系乜嘢话？开头系 第二咧就系 跌少， 初跌多多，后来进一步再跌多少少，系啦。 再跌多少？ 即系渐渐跌。不過咧，就初跌多啲，後來就一路嗰個跌幅 B 啊 B 係 一個 B， 一個 B 兩個 C， 等陣 一個 B 兩個 C， 兩 B 一 C， 我 好我C， 哦你都係 B， 係 啊， 我而家係 C， 我係 C， 我用刷字加刷個答案再寫 B， 咁就有人啱，係啦 ，B 係啦，你唔好跟人啊嘛，阿馬老師，阿梁繼忠啱嘅。系啊，系先， 佢系长头草嚟噶，佢系长头草嚟噶，佢长头草嚟啊，由佢啊佢。 嗱，咁呢个其实咧，想带出一样咩咧？其实点解会咁嘅咧？咁样，通常啲人就话习惯咗加价，其实人咧就如果有选择咧，梗系尽量悭钱噶嘛， 系啊， 系嘛，所以咧，如果冇选择，你可能真系要被逼习惯。人类系好能够习惯嘅，但系如果有选择咧，佢会。選擇一下噶嘛，好啦，咁但系點解會出現 C 呢個現象？初跌好多，跟住後來升翻少少咧，咁樣，因為咧，我哋其實對於隧道或者係交通嘅資訊咧，淨係屬自己嗰條路嘅啫。當你加價嘅時候咧，你就試下行第條隧道啦， 係啊，冇咁貴嘛， 或者唔揸車， 揸車用其他方法， 其他啦，係咪咁樣？所以咧，一開始啲人走咧係要尋找資訊，試下第二啲，試完之後咧，有啲人覺得。O K， 就唔翻嚟啦。但有啲人話仲大第二啲， 都 係 兜遠咗喎， 係啦係啦。於是結果咧就會升翻啲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想帶出咧就係話代價會考慮嘅。我哋第一層講代價嘅，但係考慮之外咧，第二就話咧，我哋都需要資訊咯。資訊係並不完全嘅，我哋會尋找資訊咯。呢個係一個尋找資訊嘅一個 校長啊。但係我有個疑問啫，我成日覺得咧。舊税唔係未加過嘅，不過佢幅度咧就唔算好誇張咁啦。但係你睇而家舊税一樣咁塞，所以我最多揀 D 咧，我係覺得咧，最後啲人都係會習慣咗之後，都係會翻嚟嘅。係啦，點解唔係 D 嘅？其實 我諗呢個就係關乎到一個叫需求彈性啦，即係話嗰個代價咧，大家都會考慮嘅。但係嗰個代價嘅考慮嘅程度咧，就係會視乎，譬如話。就算加咗啲，但係佢方便得好緊要，好近好近。咁、你都嗰、那個 清兩 最後嗰個跌幅都會好少， 都會有嘅。 咁所以你唔覺得，但其實都會有跌， 都會有 跌不過跌得少啲，可能係啦咁樣。 明白明白。 但我覺得同佢加價嗰個幅度有幾大，我都有一個都好密切嘅一個原因。 加得 多，如果你加到1000蚊嗰次，睇下你覺你 知唔知？會嘅，咁樣嗰個代價一定會影響嘅。 係啦，OK， 第三題。我都话我零分噶啦。 好，第三题， 第三题，第三题。 第三题咧就系、是、我哋想象一个超级市场，你买咗啲嘢，咁你咧就去到要俾钱啦，吓、咁样。而家咧有啲超级市场咧就系、是、一条队就可以去几个 counter， 咁、但系我唔系讲呢啲啊，我讲翻比较传统啲，都仲有啲咁嘅超级市场嘅，譬如有几条队。 你要選擇排 邊？係啊，你要排邊條隊嚇？咁、假設你咧，你係唔中意排隊嘅、因為有啲人中意排隊噶，我冇所謂啦，係、我假設佢係唔中意排隊嘅嚇，咁、樣想慳時間嘅。A 揀最短嗰條隊。B 望一望啲購物車，嗰啲喺你前邊嘅購物車有幾多貨物，多唔多嘢，先至決定。但揀最少嗰、 最少購物嘅 係啦係啦貨物 貨物量 係啦係啦。C 咧。就是呢考虑呢啲咁样嘅购物车嘅货品有几多之余望一望个售货员嘅效率然之后估计一下边条队最快係啦。D 是但随机諗都唔諗。 边样系最快 你讲呢个一般人。一般人佢哋嘅心态。 边一个系边一个系最理性嘅一个嘅选择。 最理性定最快呀、 最理性呀、啊。 最理性， 最理性。 理性嘅意思即系话人系会尽量悭资源啦，系嘛？即系唔好嘥资源。 即最聪明嘅做法系咪咁？ 即系你嘅选择系基于乜嘢？ 完全系基于悭资源嘅角度。 O K， 悭资源嘅角度嘅话，喺你嘅选择系悭资源嘅角度嘅情况下， 系啦， 边个系最能够悭资源嘅咧 ？O K，A 啊，可以重复啊。 A 一望落去最短嗰条队就行嗰条队啦。B 你都望一望啲购物车先。看看哪条最少购货物在那些购物车上面。C 考虑货物量和售货员的效率然后才决定就计一计哪条会是最快。 好 复杂。即刻 继续。D 呢 D 是不是 随机 是但、 我明白 了。我 C。 我是会揀 A。 我都是揀 C。 我揀 C。 你揀你揀 A。 虽然呢 C 呢 我的习惯。 C 咧就已经系复杂咗噶啦，嗱又要计个效率，又要计货物量。不过呢个系真嘅，因为我真系去过超级市场。你以为呢条龙最短啊？哇，点知原来嗰个手咧 系咯几廿万样嘢， 系啊几万，同埋嗰个车好慢好慢。 又话换印花， 得C， 全部都系C， 全部都系C 啊！ 讲翻部嘢C，时间冇多，C， 全部都系C。 哦，如果全部都系C咧，C 就会系错嘅。 哎呀！ 咁样咧 ，A 我保答保中。 咁啊 B， 咁啊 B， 咁啊 C 蛋，我 C 蛋，话点我拣答我都系 C 蛋嘅咯。 一 A 两 B， 你又 唔系啊？佢唔系 C 蛋啊， 佢叫 D 啊， 即系话 我拣多 啊 ，D 啊多， 你系拣多， 系啦，我系 A， 我系 B， B 系啦，咁就梗有人啱啦，系嘛咁样。 正确答案系 啊，正确答案咧，其实咧个个都可能啱，真系唔好意思。 哦， 嗱，我先讲 C 先啊，嗱 C 咧，如果其他人唔揀 C， 得一個人揀 C 咧，嗰個人可能係啱嘅。 嗯， 即係個個都唔計你去計咧，你可能真係會見到有條咧係最快嘅。 嗯， 但係多個個人都去計嘅時候咧，個個人都去計嘅時候， 哦，因為我哋三 個 都揀 啦，係咪個個都揀呢條？ 咁我覺得最理性嘅就係你唔好花時間去諗啦，是但邊條條條都已經差唔多啦。 因為佢哋會自動會去褪褪褪褪條條都差唔多時間啊嘛。 哦，又或者係見到條短，我即刻推過 去。係啦，嗱最短 唔係啊，係 啊， 會咁咩？ 會啊，我直頭兩個人， 幾個人 拉條 啊，你排 條， 係啊， 我 都 係 咁話，會啊嚇。 所以計算都係一個資源咯。咁所以你值唔值得去計算咧，都係要諗一諗啦。咁所以你發覺是但啦，都可能係一個答案。嗱，咁呢個好似好即係冇咩咁複雜嘅題目啊，冇乜嘢特別啦。但其實想帶出嘅就係話咧，經濟嚟講咧係有互動嘅，同埋咧 互相影響添， 有互相，所以你要睇下人哋同埋自己要考慮埋呢樣嘢，呢樣嘢好重要嘅喺經濟嚟講。第二就係話咧，我哋要謙卑咯，即係話我哋唔好以為我哋個個都有足夠嘅資訊。咁呢個同買股票就好有關係啦。所以你話有人話啊，同你有貼士呢樣嘢會升啊，你去買啦咁樣。咁你要問你係第幾手資料咧？ 好嘢，今日学到好多嘢。嗱、 这个， 咁今日咧本来仲有一条嘅，但我哋时间就唔系好足够、不如咁样，校长啊，苏英伦博士咧，就今日有首歌咧，我相信都有啲时间可以俾你讲下你自己心里边嘅说话，睇下送俾边个啊，点解拣呢只歌啊，咁样好嘛？博啊，苏博士。 好啊，其实咧我就拣一首歌啦，就系、是、Stand by Me 嘅。咁咧就又點解揀呢首歌咧？咁樣其實咧頭先我哋講經濟嘅時候咧，經濟係種理性嘅思維啦。但係咧，我覺得經濟咧係好係一個好嘅工具。不過咧有佢局限性嚇。咁、其中嘅局限性咧就係、是、當我哋去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就要即係、就是、要未必係純粹去計算。嗰樣嘢啦，而係話可能即係話大家一齊共同嘅關係。咁、stand by me 咧，我諗就係嗰個關係就係、是、我諗係即係你為其他人最好嘅時候咧，有好多嘢可以送禮物啦、但其中一個最好嘅就可能就係陪伴佢啦、，stand by me 啦咁樣。咁我都點一首歌啦，送俾全港嘅老師啦，因為即係我諗都唔容易啦，呢啲時間係嘛。咁、我諗佢最俾啲學生最好嘅禮物就送陪伴佢啦。如果送俾學生咧，希望佢哋都有。人陪伴佢，亦都佢变成其他人祝福，佢陪伴其他人、 好，今日再一次多谢苏英伦博士。 系啊，多谢阿博士陪住我哋。 你唔送俾老婆噶？ 保送保送保送， 佢明噶啦。 今日咧，其实咧 要 stand by me 噶啦。 一定，多谢佢成日 stand by me。 系啊， 多谢晒。 翻到十二点钟啊，今日嘅你又知唔知嘉宾吓，华仁书院荣休校长苏英伦博士啱为我哋带嚟好得意嘅经济嘅问题。咁大家咧又可以谂下，喺生活之中其实好多嘢咧，作出嘅决定咧都有影响你嘅生活啦，或者系个经济啊、效益啊等等嘅。好啦，先喺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翻嚟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维加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事发喺当地星期四中午，警方接报南拉斯维加斯大道一间赌场门前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到场后发现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其余伤者当中有三人危殆。警方透露，疑犯使用一把大刀在街上随机施袭，最终被保安员和警员制服拘捕，不清楚犯案动机。疑犯是一名三十几岁的男子，可能不是拉斯维加斯的居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06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311亿。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47跌1.9，恒生中国企业61.72跌8.8，腾讯控股271.4跌6.4，阿里巴巴82.1跌1.05，理想汽车79.35跌15.25，友邦保险70.9升8.5，比亚迪股份194.3跌10.7，美团174.9跌2.2，京东集团199.7跌7.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77，瑞士法郎7.934，澳元5.04，加元5.716，新西兰元4.449，欧元7.6992。每百日元对港元5.4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6点，跌184点。港金报160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9.79美元，卖出17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洲村啊。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洲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长沙环、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同埋将军澳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世界乒坛巅峰对决， 为国家， 为荣耀，激烈比拼。2022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星期五六上昼10:55，下昼2:55；星期五六日晚7:25。 2022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一齐紧贴港台电视32，一齐支持国家队。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嚟到我哋星期五嘅風騷發人嘅最後一個鐘頭㗎啦，三十度氣温，相對濕度66%。點唱咧就搭半開始，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繼續打18723888。欣欣咧就喺度聽緊呢個電話嘅。 冇錯，快啲打嚟18723888。喺嘅時候嘅話，我哋有風騷唱不完。 你又唱，我又唱，風騷唱不完。 風騷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遠。说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说唱唱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好了，今日风骚唱不完咧，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咧送俾大家嘅吓。 多谢嘅就有杜拉格斯啊，有法法啦， 赌上 系啊，我哋嗰啲系啦，法上嗰啲即系我哋嘅填词人啦， 系啊， 同埋嘅就有小张张啦，我哋都有作品嘅， 冇错， 系好 陆续送俾大家。我哋而家不如就系 我嚟先，嚟 好啦，咁我哋马上开始今日嘅风骚唱不完。 原曲《一生何求》，改词杜拉格斯，改曲《粉色的一生》，主唱小蕊蕊。 听到佢声音，原来他早远走，常记挂那种感染，就似却未走。你听到没有？是那粉色一生变幻，只想细说令你想起他，歌曲那里偏奏。何求？常每晚听见那演奏，道尽佢嘅一生，抑郁症令佢忧，不必回头，能有过了你算拥有，像是每次听到他早已。令我心足够，Greatest love of all, Don't cry for me, my love. 曾每晚对酒歌唱，就此永没休。我深爱着你，在这分钟的约会，深知爱里没有对不对，偏偏最喜欢你。 停留。 Please you tell me what can I do。 梦幻似的一生，感激你创世纪。 This song for you， 能有个你已经足够。没料到每听到他，心里像已经解咒。兴趣，从细个也听你演奏，像是每天癫癫分析似你一生，天边回眸，常看见那最美星宿，像是听到你歌曲，心里突破到压困。 Don't cry for me， 能爱过了你已足够。再见 my love Danny， 感激你这一生，一生何求。 哇 yeah， 好听到不得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啊、 哇，啲歌词好犀利。 好好啊， 唱得好好啊。 嗱、啊、有好多 Danny 嘅名作摆咗里面啦、 啊。 有嗰个写词人嘅心情啦、啊、即係怀念佢嗰种心情。咁相信呢对于好多 Danny 迷嚟讲即係听到呢、嗯、即係又挂住佢但又觉得好陶醉下呢、這个歌曲。来自呢个一生何求 嘅。我觉得到啦亚斯其实呢一系列嘅歌曲呢都值得我哋大家好好地去欣赏嘅、 啊。 因为呢其实最早嘅时候佢系田哥哥啦。跟住佢有 Anita 梅艳芳啦。跟住咧，而家再下一城咧，仲有嘅就系陈百强嘅呢一首《一生何求》嘅，系啦，我觉得非常之欣赏。 好嘅， 多谢，掌声嘅，谢。 好啦，到底我哋嘅红星几时出场咧？咁啊，留意一阵间，第二 part 翻嚟我哋嘅唱不完。 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无人制造那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 张俊豪嘅呢一首《还好没有你在》，12:20听紧《风骚快活人》 原曲《万水千山中横》，作曲顾家辉，作词黄沾，新词发发，新歌巴闭歌，主唱巴闭歌。 呼哈呼哈。 呼哈 呼哈，冇啦，明慢慢 揸车去中环 ，shopping 首饰靓衫，豪气花钱风范，跟住高赞午餐， 红酒一打半打。 是英称 称呼马生， 永远一个人，却要餐厅各部来客。曾想天爱相伴，相住于清水湾，谁知他一去不还，因为争衣无间。从前的我强硬，似云山翻再翻。 点解佢唱得多过你？ 哈呼哈， 唔好咁大声。 呼哈呼哈。 慢 慢出少了中环，帮二家姐烫衫，渐渐喜爱 fashion， 天后都仿买衫。从此喜欢靓衫，红色金色最啱，富有高贵人个个都争住将我嘅衫，从点喜爱孤独，一路东观往返，遇到一副尊颜，孖住香港过关， 同行山 我唔慢。野餐， 继续嘅， 没有揸车去中环，宁愿出三圣湾。若你欣赏我专栏，同我 WhatsApp 好吗？ 哇，简直系天籁啊！好嘢，好嘢，好嘢，唱得非常之好啊！ 天籁嘢啊， 好好啊，真系。不得之妙啊！真系好好听，好 多谢李老师啊！ 好好好， 系我 李老师喺你侧边咧，好似系扶住你行咁样，一人三足咁啊！真系好犀利。 你冇 嚟上堂好耐啦，你 我知啊， 荒废学业啊！ 系啊，嗰阵时系咪话单飞嘅？点啊？而家飞唔起啊？ 不过红馆个期未啊？不过红馆个期 系咪飞唔起啊？ 吓， 飞唔起又跌翻落嚟系嘛？ 系， 你有今日咯。 我冇用，烂礼付唔上币。我知。 发直招咯，又 唔系，我觉得 OK 啊。 Okay 你第一段嘅就你又捉呢度都捉唔到，你唔知系咪？跟住咧讲下好嘢啊嘛，系咪？自己都唔发觉，咪冇嘢咯，系咪先？ 好， 乜所谓噶？ 嚟到第三只歌， 比较有伤害，唔好比较。 你好似喺伤口撒盐。 我只系觉得你好耐都冇嚟上堂啫。 系啊， 系啊，我挂住你，即系我意思系。 所以你快啲再翻嚟。 系啊，所以你退步咧，我好开心。 嚟啦， 我有用， 两位拍档， 系 一齐嚟啦。原曲 Designer Music， 作词小鋭鋭、小张张。我哋而家带嚟嘅就系放学歌。 书包啦，喂， 又放学， 翻屋企啦，喂， 够快啦， 咸咸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现在佢做极，哇，现在就冇力。哎呀， 要过快啦， 就冇电， 将将过快啦， 食下面， 食下面， 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 哦哦哦哦， 现在就快乐， 现在就快乐。 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放学歌耶！不改，我似我哋节目一样啦。风雨不改，每一天咧三小时陪住大家嘅，十二点半噶啦。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之后翻嚟有点唱嘅时间。 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4.96， 瑞士法郎 0.99， 加元 1.374， 人民幣 7.096， 英鎊對美元 1.18， 歐元對美元 0.981， 澳元對美元 0.64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142 跌168點，港金報 16,020 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0.49美元，卖出17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护送幽州公主的队伍在半路遭遇到一班杀手伏击，好在王朝赶及救到华纯贤，而余玉轩众人死期将至，随时有可能被雍王处死。白建德决定劫狱救余玉轩，又成唔成功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风骚快活人。 哇，好正啊！今日啲歌咁啊，有啲人就话好开心啦，听到放学歌啦。另外咧就系 Anna 嗰位咧，多谢阿瑞瑞同埋杜拉格斯喺呢个好特别嘅十月份送俾 Danny Chan 嘅 fans 一份大礼啊！吓，好开心嘅。咁你都有朋友想点唱嘅，都一阵间我哋可以继续读出。譬如话呢位朋友 Fanny 啦，佢话你哋好嘛，听日就我仔结婚大喜嘅日子啊 ，Rainy 同阿 Ken 啊 ，Rainy 同阿 Ken 咁啊，希望祝佢哋白头到老嘅， 系啦。另外仲有啲人就话俾咗啲意见你嘅，巴闭哥唔错啊，你忍到笑啊 OK 啦，咁样嘅， 系啦。另外 Vivian 佢又想点咩 ？Sandy 听佢听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嘅。另外 Irene 就如果可以想点唱 Beyond 嘅《真的爱你》。给我的先生，哦，因为今日佢嘅生忌咁样样。Kenny 就话咧，今日佢结婚周年啊，咁希望可以咧一阵间可以点唱俾佢听。啊，不如我哋而家就马上听电话啦，好。 好啊， 仲有一个嘅，咁啊就系阿 YoYo 啊，咁啊想点唱咧，俾一位摄影大师阿 Wilson Lee。哇，今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影靓啲啊啲相。 而家电话里边就有我哋今日打咗入嚟嘅 王 先生。 Hello，Mr. Wong。 你好，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啊。 好斯文啊你。 系啊， 系。 好听啊你把声。 系啊，今日就系我同我太太结婚。 人哋有太太噶啦。 几耐话？ 继续讲，继续讲。 结婚周年，13年。 哇！ 恭喜恭喜 恭喜！ 13年啊。 咁啊，其实咧，我10月7日就结婚周年啦，我10月6日生日啦，我太太10月8日生日啦。 哇！使唔使咁啊？你专登噶？专登两个生日夹住夹住结婚周年， 几好啦， 咁几好啊！ 系啊，但系我太太就话每年都净系，诶，我哋咁样连续庆祝咁样，咁我咪少咗一次 咯。系啦，唔抵喎，咁你咪旧历生日咯。 系啊， 我都唔系嘅，连续庆祝几日都好开心。 系啊， 又都几好啊，三日， 最紧系自己开心。 三日，咁有冇放烟花？ 我冇，呢个礼拜日日都出街食饭。 哇，有冇去自酒店一晚啊？ 冇特别啦。 你点解唔试下咁样呢黄生？即系你三日啊嘛，咁你可以 station 三日。 因为有要照顾住啲小朋友。 哦， 小朋友 咁都 开 心嘅，开心成家人开心 啊， 好好啊， 好啊， 十七年咯，真系。 咁今日你想唔想透呢个大气电波同佢讲啲咩嘢啊？ 系啊，咁多谢我太太一路照顾住我成个屋企啦，咁啊特别照顾，即系全心咁照顾住我三个小朋友啦。 哇，三个、啊， 咁点分分钟需要你？其实个原因都系因为小朋友都好中意呢只歌，同我哋成日都一齐唱嘅。 哇，好浪漫！ 好啦，呢啲日子就点俾佢听？ 系啊，你哥 送俾你呢首歌。 恭喜恭喜， 多谢晒。 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又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 好啦，分分钟需要你啊，送俾黄先生啦，同埋黄太啦，同埋三位小朋友。我哋而家马上电话里边有 Tommy， 喂， 早晨，早晨 ，Michael， 早晨，你好， 你好，你好 ，Michael， 三位主持人你好， 喂 ，Tommy 哥， 多谢晒，多谢晒，你好。 今日有咩信息啊？吓，有咩 信息 讲啊？ 信息就系想打翻上嚟，点唱咧？点啊？蔡枫华嘅誓言咧，俾我太太。我哋今日结婚周年，咁我哋而家三个就食紧个喺间某酒店度食紧自助餐。 哇！ 系啊，咁啊，以示庆祝咁啊，同埋再相当高兴就接得通。个电话咧，同你三位主持人 恭喜恭喜， 系啦系啦。 喂 ，Tommy 哥，你平时同太太有冇听噶？定一齐听啊？定系翻工啊？ 有噶，我落唔到听，好少嘅，我就一定塞俾佢听。嗰下流唔系漂流啊，下流唔系漂流教室咧咁啊。 玩嘢 ，Tommy 玩嘢 ，Tommy 哥 ，Tommy 哥玩嘢，下流啊，唔系漂流啊，漂流唔系下流。 系啊，捞唔到个脑捞唔到，同埋客家婆都好笑。哇，你其实那个漂流教室真系笑到阿马姑娘个心脏冇乜嘢嘛 ，OK 嘛，咁就点 啊 ？Tommy， 其实你中意听下流定系漂流多啲啊？ 我听你两位主持人系咁铺挺佢咧，就已经系漂流下流。 铺挺佢， 阿 Tommy 啊，其实你平日冇正经嘢做嘅咩？ 有啲人话我哋令到佢讲唔晒啊，阴公。 系啊，我唔敢揸车，有听紧真系唔敢揸车，一笑到嗰个太盘可能扭尾，真系唔敢揸车，要停埋一边听完，一系就听重。蚊嘢就唔敢，真系唔敢，系咪？行下街会行下街，啲人会黐线嘅，你喺度傻笑咁啊！ 好多人都系咁讲 嘅， 咁 啊， 因为我上年打嚟嘅，咁今年好高兴咧，我太太即系我哋啱啱咁样喺度庆祝紧，我太太喺我隔篱，佢都想同你讲啦。 好啊，好啊， 嚟 啊 嚟 啊 ，Tommy 嫂， 系啊 ，Tommy 嫂。 喂， 哇，温柔啊 ，Tommy 嫂。 阿嫂，你叫咩名啊？ 系叫咩名啊？ 我 Angel 啊，叫我 Angel 啊。 哇 ，Angel 啊，天使啊！ 阿睿睿把声， 阿睿睿啊， 系啊，我系系。 你把声好好听啊 ，Angel。 系啊， 系啊，阿多谢，都唔知几廿岁我。 声听唔到噶， 似廿四岁咋？ 所以我要做广播咯。 我都系咁啊， 听唔出噶。 系啊， 系啊，系啊，嗯， 34年咯。 系啊，唔经过啊。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就系相处之道啊？ 相處之道啊，我哋大家互相真係好包容，同埋即係會睇大家嘅優點咯，同埋咧有陣時係人都有缺點嘅，但係咧就我哋會可以將即係將個愛啊，去 包住曬所有嘅嘢， 唔係去嗰個愛去令到自己嘅缺點咧一一改善咯，會令到對方係覺得好舒服、好快樂咁即系呢个系大家嘅目标咯，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就其实两个都边人冇脾气啊，系咪先？但系咧，我哋嘅相处咧真系好融和，好即系好开心，好好嘅，同埋会做好多嘢出嚟，真系为咗对方，令到对方好开心啊！佢又好肯做家务咧，所以我好舒服。 最紧要呢样嘢， 我羡慕你啊！ 系啊，肯做家务， 男人肯做家务，嗰啲真系嫁得过啊！ 即系佢样样好粗重嘅嘢，佢话：哎呀，你唔好做啊，俾晒我做啦咁啊！ 哇，好浪漫啊！ 所以我就好用心去煮每一餐俾佢哋食咯。 你最拿手煮咩啊？ 我其实好多嘢都好拿手嘅，所以咧就即系 OK 嘅，样样都我都令到佢哋食嘅嘢好开心，同埋成日转款式啊咁样令到啊我女女都好想同你哋倾几句 啊。好啊， 女女叫咩名啊？女女， 女女， 欢迎主持人，你哋好啊！ 我哋好细， 你叫咩名啊？ 我叫 Rosa。 Rosa，Hello， 你见到细个啦？系咯，你唔使翻学， 系咯，唔使 翻工咩？ 我做紧嘢噶啦。 哦，但系你今日都唔使翻工咩？陪翻爹哋食嘢， 边个俾钱啊？今日 咁梗系我啦。 哇！ 喂，但系佢真系唔似我做紧嘢嘅女 我，唔似。我头先佢话佢想你同你讲个，哎呀嗰啲喂，叫人啦，叫人啦，咁大个 系啦，同埋讲恭喜发财啦， 身体健康同埋精神。 好，利是仔，利是仔，你阵间俾你。 收到你， 真系。 喂，好开心喎！你哋一家人吓。 其实我都即系自己，其实我都好感恩，即系好开心。其实我有一个咁正嘅父母，因为其实我父母同我嘅关系都好好嘅，即系好似朋友啊。咁变咗，即系见到佢哋，其实佢哋好多嗰啲闪光弹啊，即系嗰啲佢都会飞出嚟，照一照。 好闪，好闪。 你记住戴太阳眼镜，成日喺你面前放闪系嘛？ 都会噶，即系有时候，即系譬如可能洗碗啊，即系佢哋都会啊，对方 honey 咁样，即系 哇， 咁 攞命啊！ 哇，即系好开心见到一对夫妇，即系我父母，佢哋系咁 sweet， 同埋咁多年都可以系咁恩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好幸福。 啊，你好幸福， 系一个咁远 系啊，真系几开心啊！可以呢个 系 啊， 我都 feel 到啊。你咪觉得佢哋三个人讲嘢嘅时候，佢哋好似 啊， 好温柔， 似三个朋友咁啊。 系啊， 咁你有冇帮手做家务啊？ 冇。 我梗系精神上支持啦， 好嘢 啊，犀利，识讲嘢，识讲嘢，识讲嘢， 肯定冇啲啊，自己张床有冇执啊，有冇接被啊？ 我不嬲，呢啲梗系自己责任自己做翻嘅， 咁 但系有啲即系见到我自己系负责财力上面，可能即系有时出去食下饭啊， 请 下 爹哋可以食 好东西咁 样，非常好嗱，咁所以咧呢个歌曲就送俾你哋啦， 真系 呢个歌系咪爹哋拣嘅？俾阿爹哋讲嘛，爹哋拣嘅歌， 好啊，冇问题， 好 ，Tommy， 唔该晒，喂 ，Tommy 哥， 多谢三位主持人，咁我哋呢三把声音咧就会喺呢个重温嗰度保存一年，可以可以耐耐睇翻， 冇错，你嘅爱保存一百年，好唔好？好嘅， 送俾 你呢一只歌曲《蔡枫华誓言》啊，多谢晒， 结婚34周年，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一家人咧永远都齐齐整整，甜甜蜜蜜啊！ 愿天地齐来做证，你是我一切喜与忧，未。来日子怎么过？我慨然承受。若今后许我陪伴你，我 出每样成就，誓言但请紧紧记我的心对口。到世界末日，此心不会变，你心若然像我心，请紧握我手。同时能被爱，遍尽每分爱莫遗留，未来幸福相关注，甘苦也相守。若希望平凡度过，我愿放开每样成就，骤然幸福轻轻降，你紧握我手，觉察到汗滴，手中轻渗透，既肯毅然下决心，怎么竟颤抖？ 蔡枫华嘅誓言，好啦，我哋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噶啦。 Hello, Helen， 你好啊， 系咪我哋嘅老友记啊？ 嗯，有冇打过你以前？ 阿、梁继章、李丽啊，你哋好啊， 你好 ，Helen， 仲有马咩喺度啊？阿马咩啊都喺度。 我知阿小强哥嘛。 阿Helen 啫，唔好咁样啊。 唔系啊，我要尊重你啊， 尊重你啊， 小 强哥。系啊，小强哥啊。 有冇听头先唱歌？有冇听头先唱歌？ 巴闭 哥啊！佢叫巴闭哥啊！ 系啊， 系啊，人哋而家有首歌噶，有首主题曲噶头先。 今日唱咗啦，巴闭哥主题曲。 得唔得啊 ，Helen？ 我唱歌的水平有没有进步？ 开得狂 都有进步，上有仲有空间进步不过你要俾心机啊，你要听下李老师讲。 冇错，红馆 等你嚟上堂好耐啦。 系啊， 咁曳曳啊！ 我唔够 定 系 老 师 唔收佢啊？ 系啊，今日打电话嚟点啊？俾我个表侄仔同埋佢太太，同埋我个表侄女，同埋佢个先生听啊。 嗯， 有 啊，因为我表侄仔咧就上个月22号喺加拿大翻咗嚟，咁就佢因为完成咗硕士学位， 哇， 系啊，咁佢而家准备又系攻读博士学位咯， 哇， 犀利， 咁第时我嚟邀请佢上嚟就你又知唔知？ 系啊，好啊，佢读乜嘢噶？你个表侄仔？ 我个表侄仔啊，读叫做marketing 咯， 哇，即系街市嗰啲嘢熟噶咯， 系啦，即系卖鸡啊。 啲鱼几多钱噶？ 系啊，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做 part time， 咁我唔清楚啦，因为佢下个礼拜四就要翻个加拿大， 咁快？ 系啊，因为佢系点讲咧？佢系。即是上个月22号回来的啦。 上个月22号九月做都不是很多日子做。 不是很多咋两个礼拜到 是不是 是啊，因为又要隔离呢，他回来又要隔离。现在他又是住另外一间酒店，都比较紧，行程都比较紧急一点，即是紧凑一点。因为他今天都去拿换身份证的了。 哇，是这样的，有很多就是在外国，是啊，回来就要做这些事。有什么说话想跟他说啊 ,Helen? 啊，祝他即是 学业进步， 光头更进一步咯，和他的太太嘉颖恩恩爱爱咯。 好。 同埋我都預祝我個表侄女同埋佢先生都係恩恩愛愛，同埋中預祝埋我個表侄孫女啊！ 哇！ 下個月7号一歲生日， 好 好 生日快樂，送呢個俾你， 一切順利， 好， 拜 拜。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blue.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好好听啊，不过时间唔够啦，我哋听最后一个电话就系 Kelvin 啊，喂 ，Hello Kelvin，Hello， 你好， 喂。 唔紧要，我哋再睇下可唔可以打俾另外一位朋友。 唔紧要，欣欣继续帮我听一打。佢以为可能要收咗线系咪？ 唔奇噶， 唔紧要。 咁我哋都讲一讲啦，好嘛 ？Kelvin 其实因为妹妹生日啦，佢本身咧就想点唱一首嘅歌曲咧，就系祝佢嘅妹妹咧就 Happy Birthday 嘅。睇下可唔可以同你倾个电话吓？又或者我哋可以打通另外嘅一位朋友，我哋睇下咧边 得啦，而家接通咗啦， 系咪？系咪 Kelvin 啊？ 系咪 ？OK， 好。 喂 喂 ，Hello， 喂， 系咪 Kelvin？ 是啊， 你好啊， 你嚟啊，欣欣妹妹， 点样啊 ，Kelvin 妹妹， 你自己讲晒得啦，好唔好啊？ 好啊，你冇出声，喂，点啊？你妹妹生日我听讲， 系啊，听日生日啦， 太好啦， 我祝佢听日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嗯，冇错， 吓，我仲有我预祝我个偶像欧瑞强今个月开演唱会成功， 顺顺利利。 系，我就点埋俾阿欣欣啦，多谢佢博我出去啦咁样，同埋点埋俾阿群体姐姐、川妮姐姐，同埋发发你哋三个听啦， 多谢 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 ，very good， 好，多谢晒， 多谢晒 Kelvin， 多谢晒，拜拜， 今日礼拜亦都差唔多噶啦，我哋下个礼拜一十点先再见大家咯， 好啦，拜拜。 现在就放学， 现在就快乐，八哥八哥八哥八。 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照路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渐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心，温馨地心。有真的